来，把给他磨叽的头疼来，换着挑起的骨骼追来，胸心提神的病人换了带，奴才呀。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摇旗》。 八王星慈母的剑琴调，大家同饮太平楼，长亭吧。 朋友们，京剧《西厢记》是由著名的戏剧家田汉先生根据王实甫的元杂剧改编的。这个戏啊是以崔莺莺为主角的。那么这个戏呢也是由张金秋先生首演，并成了张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北京的优秀的张派传人王蓉蓉，为您献上《西厢记》，有请。 谢谢大家的鼓励，我再唱一段，还是《西厢记》的唱段。 好，谢谢蓉蓉的精彩演唱。亲爱的朋友们，提到《四郎探母》里的杨宗保呢，应该说是一个配角，但是呢，却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极具光彩和经典的娃娃调。下面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的小生名家叶绍兰先生，为您献上这段《巡营》，有请。 介绍蓝先生，谢谢谢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象不到舞台上如此的血气方刚，那生活当中呢，叶老师已经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好了，朋友们，四郎探母这个戏啊，是老生旦角各流派共有的剧目，里面有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唱段，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见娘一场。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老旦名家李明言、老生名家耿其昌为您合作演出见娘一场，有请。 一长盘直杀的杨家好不悲哀，儿打过长枪来刺怀，儿过短剑下他民赴阳台，儿三过马踏日泥块，走的儿发的失落翻榜，一时无灾未曾归来，唯有儿我的把亲心开，小法为怎持家在舞台，儿陆地镇守三关为元帅，醉过贪儿七弟他背叛，红酒绑在芭蕉树上乱箭，生死无常来将士说在犯当乱一 民心卖命多，何在多蒙太后的恩，四海人撇尽功之配，何在儿在三八年时不能再唱我的老娘花彩儿的心呐怀不能的一贯蓝穿戴哎点见不挖开儿的心不开闻听得老娘不才乔装改扮回来见母一面愁眉家园老娘俯首看你永活下 谢谢两位艺术家，谢谢，也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亲爱的朋友们，二进宫是大探二当中的一折，应该说这个戏呢是名副其实的唱功戏，因为全剧几乎没有几句念白，这个戏的唱的非常有特色，大家都知道生行旦行花脸各有各的唱，并且呢还有大段的对唱，听起来十分过瘾。想当年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的联袂演出曾经倾倒了众多的戏迷观众。今天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这三位也是一种强强组合了，他们是来自中国京剧院的著名青衣李维康，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裘派花脸邓木伟，和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杨派老生张克，三位名家合作演出二进宫。 你把我知道， 为什么恨天怨地家带愁肠所问那庄， 并非是哀家 臣昨晚休下死亡门，今日里进宫来辞别皇娘，王国台开恩相，臣房告知官相我的官难抗。 损伤一枪， 一枪倒毙一枪枪。 后来老太子登龙归朝， 打那亚夫李广斩首在法场。 此时前朝的忠臣亮枪， 一过忠良又有下场。 又下场来无下场，且听哀家说过地方西里里。竹林为生孩子，他的名儿王姑娘。 屠龙思想唐的江郎， 屠龙平阳江门山上， 直到头来想一想， 本是忠良，哪个是奸当？ 忠良本是徐阳江，坚持就是我父力量。亲不把国来张哀家归死， 平表我让老娘不搬来了中枪儿郎， 平时养的半边刀不由哀家子父与孝节报， 双手抚育老年 回身体 巧，你的心事谋猜到，我不是把我有吃写得官知晓我太爷将国家封侯， 将国天父，我封你七岁孩童，戴纱帽九岁女。 谢谢三位艺术家的精彩的合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亲爱的朋友们， 在戏曲界啊，子承父业的梨园世家应该说不少，但是一门七代都从事着京剧事业，并且都传承着一个流派的，只有谭家。下面呢，我非常高兴地为大家请出77岁高龄的谭元寿先生，率领着自己的儿孙谭孝曾、谭正言，为您献上谭派名剧《定军山》。 黄忠臣功劳，但你在营门传名号，大小儿郎听更妙。 儿童阿公战番草，儿童阿公进战袍，三童姑到赤桥，四童阿公把兵交， 相信国国具有伤，最后难免的是一道 三军与人也归营号。 三位请留步，请留步。确实朋友们，祖孙三代合作的机会啊，确实不是很多。那么大家今天看到，尤其是77岁高龄的谭元寿先生为大家演出，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肯定也非常的激动，咱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谢谢，好不好？我想大家的掌声里呢，肯定还有一份期待，肯定还想再听，是不是？那这样我选为代表吧，因为谭老呢，刚才我说了77岁高龄了，年事已高，并且我还可以告诉大家，明天在这个地方啊还有戏，咱们就不让谭老唱了，好吧？正言呢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咱们就选出年富力强的谭孝曾老师，好不好？代表，好吧？ 我有黄忠夫妻呀，房也是三岁的公阿妈为民镇守在长沙，自从归顺了皇叔爷的家，匹马担了刀，我去过了五乡，斩官落寨，功啊我大，军师爷我心在功劳不上场一场，非是谋皇忠夸大，夸 来手中那寒门大肠之红口，当下的二郎哥哥夸二四的在用这两帮的力，人有心诚理有家，三次开公案，秋月阳啊， 谢谢谢谢艺术家的演唱，也谢谢大家的热情。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选的这一段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贵妃醉酒的四平调，这段唱非常有特色，高拉低唱。下面我们就用热情的掌声请出梅葆玖先生为我们献上海岛冰轮初转腾。 谢谢梅葆玖先生，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说一点呢，大家可能又是一个想不到，舞台上仪态万方的杨贵妃的扮演者梅葆玖先生已经是70高龄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请您欣赏孙悦演唱的《搜孤救孤》。 Thank you.

在山地不肯招人，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一边将啊，你来打啊啊啊啊啊 故事一楼到如今知心还有孙人因为忠良舍了岂能明或谈我成 刚才是孙悦演唱的《搜姑救姑》，听众朋友，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